愿感恩师父恢复问题。 先感恩师父回复问题。 获益良多。 获益良多。 慈悲常贤，慈悲自地联系，一直做，恢复先前执着自己感受，那就加强了自己爱我执，千番效果。 慈悲善，如果做慈悲自己的练习，一直做会不会增长我执，成为反效果？ 哎呀，唔紧要， 唔紧要， 唔紧要。我们联系佛，我们还不是佛，不过我们联系佛来成佛， 我哋练习佛嚟成佛，我哋仲唔系佛。 联系佛就是放下， 练习佛就系放下。 先要放下非法，才能够放下法。如果没有放下非法，无法放下法。 先要放下非法，先可以放下法。冇 法是来放下非法。 法系用嚟放下非法。 法是靠法义，没有法义不会联系法。 法系靠法欲，冇法就唔会练习法。 法义是来推知。意义，贪欲， 法欲是由来对治这个欲欲贪欲， 是法欲是好的，贪欲是不好的， 法欲是好的，贪欲是不好的， 先用法欲来对治贪欲， 先用法欲来对治贪欲， 才能够全部都放下，不然没有办法。 先可以全部放下，如果唔系冇办法。 学佛一定要了解这个过程。 学佛一定要了解呢个过程。 如果没有法义，无法入法门。 如果冇法欲，冇办法 入法门。如果没有入法门，无法，学法。 冇入法门就冇办法学法。 所以。法欲是好的，不是不好的。 所以法欲是好的，不是不好 的。不要紧。 不要紧。 感恩长老教导，我修习自信常识，有时可生起自信，有时不能。能生起自信感觉时候比较专心，但有点情绪高涨，呼吸会有些用力，这样是否有问题呢？ 感谢长老教导啦。修持心的时候，有时可以生起，有时生不起。生起到持心的时候比较专心，但有时情绪高涨，呼吸用力，这样有没有问题？ 那第一天我们已经有讲过， 第一天有讲过 学佛法， 学佛法 是靠作意， 是靠作意。 我们学佛法，因为我们被所缘把握，我们要学佛法来把握所缘，这是自在，这是智慧。 我们被所缘把握，所以我们要学佛法来把握所缘，这是自在。 现在不要混吃跟悲在一起，吃跟悲还是虽然很容易了解，他们是不能够分开的。修吃不一样，修悲也不一样。 吃和悲不要混在一起，修吃和悲是不一样，虽然是两次。 先了解他们的不一样，才能够用他们在一起。 先了解他们的不一样，才可以在一起。 学佛法就是这样，先分开，再了解互相的关系。所有的想法都有互相的关系，所有的不想法也都有互相的关系。 学佛法就是这样，先分开，然后再了解他们互相的关系。善法和恶法都是他们互相的关系。 我们修不善法，全部都在一起， 无名、唐尼跟陈恒都是好朋友，都是坐在一个桌子上，就是我们的心里面。 我哋不善法全部都喺埋一齐，无名、贪欲、嗔恨，全部都系喺我哋心入边，不善法喺埋一齐。 修想法也一样，都有互相的关系。无贪、无嗔、无痴，坐在一个桌子上。 有互相的关系，无贪、无嗔、无痴，坐喺一张台入边。 有贪欲一定会变成嗔恨，有嗔恨一定会变成贪欲。 有贪欲一定变嗔恨，有嗔恨一定变贪欲。 这是表示我们的无明。 这个表示我们的无明。 有无贪欲一定会有无嗔恨，有无嗔恨一定会有无贪欲，他们也是有互相的关系。 无贪一定有无嗔，他们一定有互相关系。 那这样在明会明显。 咁样明就会明显啦。 所以学佛法就是减少我们的无明，修明。 学佛法就是减少我哋无明，学明。 那现在我第一天我有说明，学佛法是了解着意，因为有着意才有心的过程。 学佛法了解着意，有着意就有心的过程。 所以心的过程是从着意开始。 心的过程是从着意开始。 我们注意什么，我们的心就变成依照我们的着意。 是注意什么，就是我们的心变成什么，依照我们的着意。 因为心是靠所愿。 因为心是靠所愿。 心是翻译所愿，了别所愿。 心是了别所愿。 那我们怎么注意所愿，决定我们是用什么心。 我们怎样注意所愿，就决定我们用什么心。 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 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 那学佛法我有说明，我们要把握两种作意。 要把握两种作意和佛法。 其实一切是底论，是说明事实中作意，我们要学来把握修行的过程。不过两个作意特别重要。 其实师利论有讲明四十个作意来把我们修行的重要，但是两个作意特别重要。 什么作意？神界作意跟真实作意。 性格作意和真实作意。 梵文叫 Adimokshiti Manasikana Adimoksha 神界 Tattva Manasikana Tattva 就是真实如实。那你们是学知心观悲心观，你们是用身界作意。现在你们是学京都也是用身界作意，这个也是要一定要了解。 慈心观、悲心观，或者现在学净土法门都是用性解作意，这个要了解。 这是相似的作意， 相似的作意。 所以净土法门跟十无量心的法门，我们今天也会继续讲，有互相的关系。 所以净土法门和四无量心的法门都有互相关系， 都是靠身界作意。你决定这样，那你就入这个境界。 你决定是这样，你就入这个境界。 因为你有决定，你的心就顺你的决定。 因为你有决定，那你的心就顺你的决定。 这个决定利益你， 这个决定利益你， 让你放下，让你调心清净， 让你放下调心清 净，让你离开烦恼， 离开烦恼， 所以是好的神经。 所以是好的神经。 不相信是好不好的神经。 不相信是不好的神经。 我要为自己， 我要为自己， 这是我的， 这个是我的， 这不是你的， 不是你的。 你要放下，我要受。 你要放下，我要攞。 这是不善法的圣解。 那个不善法的性格。 什么是善法的性格？ 乜嘢善法的性格？ 我要快乐，一切众生要快乐。 我要快乐，一切众生都要快乐。 我不要哭，一切众生不要哭。 我不要苦，一切众生都不要苦。 我要欢喜，所有的功德，一切众生所有的功德一定要欢喜。 我要欢喜一切众生的功德。 我要全部放下，一切众生有苦因为放不下，我也是有苦因为放不下。 我要全部放下，一切众生没有苦所以放不下，我也是因为有苦放不下。 所以这个神界是顺平平淡淡， 所以这个性格顺平平淡淡。 平平淡淡是功德。 平平淡淡是空的。 不平淡就是我们的不功德。 平平淡淡是功德，不平淡就不是我们的功德。 佛完全平平淡淡，所以他的功德是完全。 佛完全平平淡淡，所以他的功德是完全。 所以他能够度无量众生。 所以他可以度无量众生。 我们放不下，所以没有办法度所有的众生，因为我们的着意是个人的着意，主观的着意，不是客观的着意。 我们放不下，所以没办法度无量众生。我们个人的着意，主观的着意。 佛不需要着意，因为他的着意是客观的，所以他反应如法，反应一切法。 佛不需要着意，因为他的着意是客观的，如法去反应一切法。 那现在如果你们是修自心观，我们已经有你是靠什么圣境？ 现在如果大家修持心观，大家是靠什么圣境？ 我有快乐，我有清净的快乐。 我有快乐，我有清 净 的快乐。 我有快乐而不执着。 我有快乐又不执着。 我要一切众生也有这种快乐而不执着。 我要一切众生都有这种快乐不执着。 这是相信，这是爱。 这个是善心，这个是爱。 这是没有烦恼的爱。 是没有烦恼的爱。 什么是没有烦恼的爱？ 这 是对自要利益自己，利益众生有快乐。 应该利益众生，利益自己用快乐。 如果你能够用对你的家人，对你的先生，对你的孩子，对你的社会，那这样互相的关系会好。因为不能够，所以互相的关系不好。 如果你能够用快乐对自己的家人、丈夫、儿子， 所以很多人 的关系就好了。 很多人烦躁。 所以很多人发愁， 很多人有问题， 很多人有问题， 很多人心不安， 很多人心不安， 因为没有这种快乐， 因为没有这种快乐。 所以你先用身戒在自己的心修这个快乐，然后你可以跟大家参加你的感觉。 所以先用自己的心收这种快乐，然后可以令大家参加。 虽然他们不快乐，你还是思维他们的乐分。 虽然他们不快乐，但是你思维他们的乐分。 他们生气你不参加他们的心，你还是继续思维他们的乐分。 他们生气，但是你不参与他们的心，继续思维他们的乐分。 所以他们不会发脾气，长的时间一下去就没有。 所以他们不会很长时间发脾气。 这是自心观的秘密。 这个是自心观的秘密。 你参加在他们的不好的心，那你就没有办法度他们。 你参加在不好的心，那你就没办法度他。 连自己你没有办法度。 你自己都没办法度。 那这是自心观的力量。 这个是自心观的力量。 因为这个力量自心观就是波罗蜜。 因为这个力量自心观就是波罗蜜。 这个波罗蜜的力量是不可思议。 这个波罗蜜的力量不可思议。 佛有用这个不可思议的自心观的力量 来克服他的所有的敌人。 佛有用这个不可思议波罗蜜的慈心观的力量来克服所有敌人， 连最厉害的恶性他能够克服用慈心观， 连最厉害恶行他都可以用慈心观来克服。 他的侄子德瓦达多他害他杀他很多生命， 那个侄提婆达多害他杀他很多生命， 不过他没有生气， 但他没生 气，他能够忍， 他可以忍， 最后的生命还很多次他要杀他， 最后的生命都是很多次要杀他， 他让他的血流， 他被他的血流， 不过他没有生气， 但他没生 气，这是慈心观跟人的关系， 这是慈心观和人的关系， 你能够忍在你能够修慈悲， 你能够忍，那你才可以修慈悲。 你没有忍，你无法修慈悲，没有办法。 你没忍就没办法修慈悲了。 因为你没有办法忍耐。 因为你没办法忍耐。 你修悲心观，就是思维一切众生的苦。 修悲心观就是思维一切众生的苦。 这个苦佛没有叫乐身体，他又叫苦身体，这是安利体。 佛没有叫乐身体，他又叫苦身体，这个是安乐体。 这个安利体不容易了解， 这个安乐的体不容易了解。 一切众生有安利体，因为他们是在无常，没有办法有生，一定有病，有老有死，每个众生就是这样， 每个众生都有生老病死， 没有例外， 没例外， 有生一定有老，一定有病，一定有死， 有生就一定有老病死， 这是安利地， 那个安乐体， 因为我们看不到这个安利地，所以我们不了解自己， 因为看不到所以不了解自己， 不了解自己无法了解众生， 不了解自己没办法了解众生， 所以我们无法忍自己，也无法忍众生，所以心不安， 无法忍自己，所以没办法忍众生，所以心不安， 所以出现问题，好像现在， 所以好像现在出现问题， 那我们看不到问题是在面，不在里面，不是在外面， 但看不到问题入边，唔系出边。 所以，不要开自己的态度，只一直是怪外面，不能够怪里面。 唔好怪外边，系怪入边。 因为对自己没有爱，对众生没有爱，对自己忍，没有办法忍自己的苦，没有办法忍别人的苦，导演。自己导演人家，那这种情况怎么心会安下来？没有办法， 没办法爱自己，没办法爱他，咁就讨厌人哋啦，心就安不下来。 所以一定要了解什么是慈心观，什么是悲心观，再放他们在一起。 了解咩？ 上次我已经有讲过， 再放埋一齐。 你修慈心观，你。不是思维众生的苦，你不是思维自己的苦， 修持心观不是思维自己的苦， 你是思维一切众生的乐分， 思维一切众生的乐分， 你是修悲心观，你是思维一切众生的苦， 修悲心观是思维一切众生的苦分， 连有快乐的众生还是有苦， 连有快乐的众生都是有苦， 为什么有苦？因为他们还是在无常里面， 为什么有苦？因为都是无常， 那佛是说明我们的这个苦不是真的，如果是真的无法解脱， 佛是说明我们的苦不是真的，如果真的无法解脱， 不过也不能够说不是真的， 也都不可以说不是真的， 它是方便来了解究竟乐， 是一个方便来了解究竟乐， 如果没有了解苦，你无法了解究竟乐， 如果冇了解苦，冇办法了解究竟乐。 究竟乐是超越世间的乐跟世间的苦。 究竟乐超越世间的苦同乐。 所以你有了解这种境界，你才能够了解第一生一地。 了解这种境界，才可以了解第一生二体。 现在你们是修净土法门，你们是修四无量心，就是菩萨法门，不是声闻法门。 现在大家修四无量心净土法门，就是菩萨法，不是声闻法。 第一，从身一地了解为果，了解因为苦。 从身一体的果了解因为苦， 了解这个苦， 苦 是能够超越， 能够超越。 在什么情况能够超越？ 什么情况能够超越？ 在清净的无蕴， 在清净的无蕴。 清净的无蕴就是身一体， 清净的无蕴就是身一体。 这个净土就是代表清净的无蕴， 净土就是代表清净的无蕴。 在清净的无蕴，所缘是清净平等。 清净的无蕴所缘就是清净 平等。因为所缘是清净，所以受是清净。 因为所缘是清净，所以受是清 净。相是清净， 相是清净。 思是清净， 思是清净。色是清净。 分别就是心，色是清净。 分别就是心，色就是清净。 所以，思维这种境界。 思维这种境界。 你们能够，调自己的心，清净自己的心，清净是靠，自己的感觉清净，自己的感情清净。 调自己的心清净就是靠感觉清净。 因为心分别什么？心分别，受。 心分别感受。 心的分别是靠受。 心的分别靠感受。 如果受是相心的受，心也变成相心的心，相心的分别合理的作用。 受是善心的感受，咁心亦都变成善心的分别合理的作用。 那这个净土从菩萨道度来角度来看，就是合理的作用。 这个净土从菩萨道来看，就是合理的作用。 让你顺，清净的无蕴，清净的无蕴是生一地。 让你顺清净的无蕴生一体。 那虽然你是靠神界，所以还不是究竟。 虽然你靠圣界，咁都唔系究竟。 不过是顺究竟。 不过系顺究竟。 所以能够顺在净土，那边就可以得到解脱。 咁所以可以身喺净土，咁嗰边可以得到解脱。 那这个净土就是什么净土？就是天。 那净土系咩净土？就是天。 什么天？就是弥勒佛那边的天。 那天在弥勒佛那边的天。 就是那个欲界的天。 欲界的天。 在那个欲界的天，因为菩萨佛的功德全部都是清净。 因为菩萨佛的功德全部都是清净。 因为他的愿。 因为他的愿。 那你在这个境界，你是顺他的愿。 咁你呢个境界顺佢嘅缘， 靠他的力量的缘的力量，你就能够成佛。 靠佢嘅力量，咁你就可以成佛。 那现在关于自心观， 而家关于自心观。 哦，还有问题，我不要讲太多，先回答那些问题。